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淘尽了世界时，云藏滔滔一片潮流。是喜是愁，浪里看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。爱你恨你，问君知否，似大江一发不收，绝千万始终争斗，又有喜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，仍愿放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够，仍愿放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够。